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2年1月1号，星期六，农历11月29，我们向全国人民致以新年的祝福。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4天，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 扬帆奋进，一起向未来，习近平主席2022年新年贺词引发热烈反响。 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元旦，迎新年。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今天扬帆起航，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700万标箱，连续12年全球第一。 元旦京港澳天宫对话活动举行。 2021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超472亿元，总票房和银幕总数继续保持全球第一。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2022年1月1号出版的今年第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党的19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讲话强调，在我们党成立100年之际，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郑重的战略性决策，体现了我们党重视和善于运用历史规律的高度政治自觉，体现了我们党牢记初心使命、继往开来的自信担当。这次全会决议同党做出的前两个历史决议一样，必将对推动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讲话指出，要以学习全会精神为重点，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深刻认识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深刻认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讲话指出，要坚定历史自信，自觉坚守理想信念。这次全会决议充分显示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自信，向党内外、国内外展示了一个百年大党的清醒和成熟。历史雄辩地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讲话指出，要坚持党的政治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党的团结统一是党和人民前途和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这次全会决议特别强调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就是要求全党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步调一致向前进。保持党的团结统一，要求全党必须做到对党忠诚。讲话指出，要坚定担当责任，不断增强进行伟大斗争的意志和本领。我们党依靠斗争创造历史，更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将伴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 我们必须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发扬斗争精神，把握斗争方向，把握斗争主动权，坚定斗争意志，掌握斗争规律，增强斗争本领，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新胜利。讲话指出，要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新年前夕，习近平主席发表2022年新年贺词，回顾难忘的中国声音、中国瞬间、中国故事，点赞无数平凡英雄拼搏奋斗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洪流。各地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铿锵话语点燃一起向未来的奋斗激情，新的一年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饱满的姿态鼓足干劲，扬帆奋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工作人员通过电视集体收看了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2021年，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还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习主席一句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让大家感慨万千。中共一大纪念馆馆长薛峰 在总书记的多次重要讲话中都讲过这句话，那个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使命就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新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唯有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方能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过去的一年，习主席深入基层考察调研，每到群众家中常会问一问还有什么困难。他说自己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对贫困有着切身感受，让大家过上更好生活，我们不能满足于眼前的成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让广大干部群众倍感温暖，深受鼓舞。贵州省黔西市新人苗族乡化屋村村民赵群： 主席的话说到了我们的心坎上，现在我们住进了新房子，过上了好日子，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努力，继续把我们的苗绣传承好、发展好，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加幸福甜美。 广西泉州县才湾镇南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军荣： 现在我们已经全部脱贫了，接下来在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道路上，我更加有信心啊，因为呢，有总书记啊，高度重视农村，非常关心这个农民。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发展我们毛竹山的特色产业，坚持科技兴农，争取让我们的老百姓啊过上更好更幸福的生活。 在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中，人民二字始终是高频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徐川： 从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中，我们听到了他的牵挂，他说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我想这些不光是他对老百姓一如既往的深情挂念，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要继续兑现的承诺。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走遍了黄河上中下游九省区，心系黄河安澜，关注生态保护， 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习主席视察过的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通过大屏幕观看新年贺词。监测中心主任刘静： 主席在贺词中讲到，黄河安然是中华儿女千年期盼，我们将牢记习主席嘱托，扛牢生态建设责任，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习主席在新年贺词中为无数平凡英雄的拼搏奋斗点赞，牵挂勇毅坚守的无数追梦人，这激励各行各业的人们乘势而上，接续奋斗，汇聚起并肩奋斗的强大合力。安徽省铜陵市赴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疫情防控指导组组长陆润平： 习主席的新年贺词提到了我们海外派驻人员的工作，我们听到后感到特别温暖，特别振奋人心，出国更懂爱国。我们一定要牢记习主席的叮嘱，不辱使命，科学抗疫，严守外防输入的各个关口，确保中国海外企业职工的生命健康安全。 南江军区某团防空连指导员韩旭： 在祖国西北边陲，我们会以誓死捍卫祖国领土的赤胆忠诚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践行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铿锵誓言。 元旦假期，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元旦，迎新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祝福大家。 早晨6点多，在安徽黄山之巅跨年的各地游客就来到了始信峰，等待今年第一场日出。游客高杰： 希望我2022年的在工作上、生活上都能取得更好的进步，也希望我们的祖国能够更加繁荣昌盛、伟大富强。 亮层层，盘山黄河，在我心中总惦记。 游客们共同挥舞着手中的五星红旗，自发唱起了《我的中国心》等歌曲，用歌声表达对新年的期待、对祖国的祝福。深圳游客高颂： 希望疫情早点过去，咱们那个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在百年商埠山东淄博周村古商城，身穿古装的演员敲响了有江北第一虎音之称的铜锣。随着鸣锣开市，当地的小商小贩开始贩卖冰糖葫芦、黑肥皂、灵烟等货物，再现当年周村的老行当。游客孟丹丹： 体验到了这里的民俗风情，也感觉到这里的年味是越来越浓了，希望自己在2022年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新年第一天，江苏各地的冰雪运动场所迎来了客流高峰，许多家庭纷纷选择滑雪、滑冰等冰雪运动来度过元旦假期，用自己的实际参与来迎接北京冬奥会这一全民盛事。徐州市民张磊： 冬天这个运动非常好，带孩子也锻炼他勇气，今天效果非常好。 山东青岛用10000个城市盲盒大派送的方式启动一年一度的新年惊喜派对，市民和游客可通过线上与线下两种方式参与，领取属于自己的神秘礼物。江西游客王林： 今天特别开心啊，在新年第一个礼物收到了一切过往接续章，祝大家新的一年虎虎生威。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今天起正式生效，全国首份 RCEP 原产地证书在青岛完成办理。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即日起将全面履行 RCEP 协定所有承诺和义务。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报道。 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 RCEP 青岛企业服务中心就一派繁忙景象。0点11秒，海关 RCEP 原产地管理系统收到企业申报信息。22秒，青岛海关对企业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这也是全国首份 RCEP 原产地证书。青岛某集团有限公司商贸分公司业务经理刘坤： 非常激动，我们非常荣幸能作为这个全国首单 RCEP 证书的获得者，我们客户呢会享受到一个相应的关税。 税优惠，成本也会降低。我们预计呢，2022年 RCEP 实施之后也会有一个业绩的增长，大概会在10%左右。 原产地证书素有纸黄金之称，是享受互惠减让关税的凭证。凭着这份原产地证书，该企业的这批货物在到达日本之后，缴纳的关税税率将由3.3%降为3%，节省人民币10,000多元。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我国与日本是新建自贸关系，在 RCEP 生效后，相互利己零关税比例将分别达到25%和57%。商务部国际司副司长杨政委： 从今天开始，RCEP 协定所有承诺和义务，中国都将全面履行。特别在市场开放方面，我国与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之间的利己零关税比例均超过65%，我国与韩国相互之间利己零关税比例为39%和50%。大量利己零关税产品将给贸易带来明显机遇。在此基础上，RCEP 成员将通过10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90%产品享受零关税。 元旦京港澳天宫对话活动今天举行，两名航天专家和天宫空间站的航天员与来自北京、香港、澳门的青年学子进行了互动交流，激励他们迎着新年曙光，心怀梦想，一起向未来奋进。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王瑞涛报道。 活动一开始，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长征七号火箭总设计师程唐明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副总设计师柏林后与青年学子们首先展开交流。在被澳门学生提问有哪些科研攻关方面的精彩故事时，柏林后结合自身科研经历表示， 通过研制空间站其实把我们国家的有一些领域把它发展起来了，还是让我们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以后能出现在我们的载人航天的研队伍里，也希望他们毕业以后能够航天报国。 专家交流环节结束后，三名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和青年学子进行了天地对话。航天员们结合自身经历，对航天精神、太空授课感受、太空突发情况应对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深入浅出的回答。航天员翟志刚说， 在我们航天大队的门楣上有这样8个大字，祖国利益高于一切，无论我们飞多高、飞多远，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爱国主义将永远是激励我们飞天的动力源泉。 活动最后，航天员们送上了新年祝福，并在天宫空间站举办了一次特殊的画展。王亚平介绍，这些以航天为主题的画作由来自11个中西部省市自治区的青少年绘制，展现了他们对太空探索的美好梦想。 这场以青春与星空对话为主题的画展，承载着广大青少年对我们中国航天未来发展的憧憬、期待和梦想。我们相信这些梦想终将有一天都会变成现实。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从遥远火星传回的一组精美图像，向全国人民报告天问一号平安，并致以节日问候。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孙莹报道。 此次发布图像共有4幅，分别为环绕器与火星合影、环绕器局部特写、火星北极冰盖图像以及祝融号火星车拍摄的火星地貌。在环绕器与火星合影、环绕器局部特写2幅图像中，能够清晰看到环绕器和火星表面的影像。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孙泽洲说， 目前环绕器环绕火星飞行的状态也非常好，可以看到我们环绕器呢环绕火星飞行的一个工作状态，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的太阳翼、我们的电向天线，也能看到一些我们在轨的展开的一些天线啊机构。 在火星北极冰盖图像中，白色区域为覆盖在北极的冰原，由干冰，也就是固态二氧化碳和水冰组成，红色和暗色区域则为裸露的地表，经过常年沉积和消融，呈现出以极点为中心的白色冰层和裸露地表组成的环形螺旋状地貌。截至2021年12月31日，天问一号环绕器在轨运行526天，火星车在火星表面工作225个火星日，累计行驶超过1400米。孙泽洲说， 我们当时的这个给他赋予的设计的使命是3个月，但现在呢远远超出那个状态。现在在火星表面的祝融号火星车运行的也非常好。 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达到 472.58 亿元，全年总票房和银幕总数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 全年票房前十名影片中有八部国产影片。国产片找到更贴切观众及市场的中国叙事，《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你好，李焕英》等一大批国产影片市场表现出色。其中，电影《长津湖》以年度全球单一地区市场冠军的骄人成绩，昭示着中国电影在疫情之下的强势复苏。《长津湖》总导演于东说：“ 《长津湖》贡献了57.7亿，应该说这个成绩的取得。”是全行业电影同仁努力拼搏奋斗的一年取得的这个成绩。 站在2022年这个新的起点，长津湖之水门桥、伟大的战争、抗美援朝，更多精品力作将持续涌现。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2021年12月31号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6例，本土病例175例，分别为陕西西安市174例，贵州铜仁市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5例，其中河南洛阳市4例，广东佛山市1例。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冬奥代表团目前已经获得172个奥运参赛席位，有望参加奥运会的选手达到了161人次。首钢滑雪大跳台今天正式进入闭环管理，这也是北京冬奥会12个竞赛场馆中第一个进入闭环管理的场馆。 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700万标准箱，已连续12年位居全球第一。 和合共赢思路时针总台文创暨 CCTV 春晚虎跃春晚日前举行全球首发仪式，将在全国限量发行20万套的生肖福礼虎跃春晚首度惊艳亮相。 北京昨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定价标准，线下培训标准中十人以下的班型为80元每课时每人次，10到35人的班型为60元每课时每人次，35人以上的班型为40元每课时每人次，线上培训统一为20元每课时每人次。 鄱阳湖区最新鸟情数据显示，工作人员在野外监测统计到水鸟76.6万余只，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新高。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世界各国相继迎来2022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多国跨年夜庆祝活动取消或缩减。总台央广记者张晓璇综合报道。 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城市悉尼是较早迎来2022年的城市之一。2021年最后一天，澳大利亚报告超3万例新冠肺炎新增病例，创下新纪录，但悉尼跨年夜活动照常举行。当地时间1月1号0点，悉尼海港上空烟花绽放。受疫情影响，海港周围的大部分最佳观看地点需提前购票入场。在欧洲大陆，由于担心第五波疫情，德国城市柏林、法兰克福和慕尼黑都取消了焰火庆祝活动，并禁止大型集会。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和威尼斯的庆祝活动也被取消。由于担心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和住院病例激增，英国伦敦取消了原定于12月31号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的6500人参加的大型跨年庆祝活动，代之以一场电视直播庆祝新年特别节目。 5 4 3 2 1。 在美国，近期纽约市每天有数万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尽管如此，纽约市政府仍决定时报广场标志性新年夜庆祝活动如期举行，但规模缩减，要求参加者从5万多人减少到1万多人。但在跨年夜现场，时报广场及周边人群依然摩肩接踵。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2021年12月31号，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7万例。 本台消息，截至2021年12月30号，美国检方已累计批捕超725名涉嫌参与国会山骚乱的嫌疑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走过激荡人心的2021年，迎来充满希望的2022年，亿万人民激情澎湃，豪情满怀。2022年，我们将迎来党的20大。2022年，奥运圣火将再次在北京点燃。2022年，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2022年，让我们一起向未来。节目的最后，请听大家的新年愿望和想对祖国说的心里话。 我是中国速度滑冰冬奥首枚金牌获得者张红，很期待即将举办的北京冬奥会，期待本届冬奥会能够聚集全世界的目光，用中国红引领五大洲的方向，共同传递奥林匹克精神。 我是航天员聂海胜，2021年，我们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征途漫漫，星辰大海，未来我们还将继续探索苍穹，不断超越。 那就网友们每次宁夏西迁及小镇外牙村，2022年我有一个新的目标，就是把自己的第二产业药品产业搞起。新的一年，希望咱们西迁在马铃薯产业更加兴旺，更加发达。 我叫李媛媛，来自安徽砀山，我是2019年春天开始带着我的女儿送外卖的。2022年呢，我也有一个我的小目标，就是希望呢，我们能够在我所生活的常州买一个哪怕小一点的房子，让我们一家三口平平静静的小日子过着，日子总会越来越好。 我是来自香港的邓文俊，我是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工程师。 我叫邱美玲，来自澳门。 2022年，我希望到大湾区里面发展。 2022年，我希望乘着粤澳深度融合的新机遇，能发挥我们澳门同胞的优势。新年快乐，恭贺新禧。 我是郭汉忠，三星堆博物馆修复中心副主任。2022年，我和我的团队努力让更多精彩的文物在三星堆博物馆展现。 我叫热比古里，作为新疆七台县基层电影放映工作者，2022年，我想把更多优秀的红色电影分享给更多人，欢迎大家在美丽的新疆做客。 我是来自宝鸡市中心医院的车牙，我们来到西安支援，坚守在陕西疫情防控的一线，弘扬抗疫精神。在新的一年，愿全国疫情早日消散。 我们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一路小学的学生， 我叫徐兴元，希望新的一年里，我和同学们一起锻炼一个好身体，养成一个好习惯，寻找获得快乐的途径，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 我叫徐一泽，2022，我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更加富强，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我们是南沙祖国革命，2022年，南沙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石景飞、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玉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